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欣赏2005年春节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过重新整理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的下半部分。在剧中，刘宝忠由张文鹏扮演，王永祥由孙露阳扮演，刘春秀由王平扮演，富贵香由李妮扮演，郑学红由李春梅扮演，潘有才由赵震扮演，崔玉海由刚毅扮演，陈奶奶由如桂林扮演，孙主任由齐天一扮演，会计由张武生扮演，赵大爷由杜志刚扮演，刘春生由张坤扮演，孟师傅由田冬青扮演，春秀妈由张燕扮演。 春秀啊，我先去开会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 孟师傅，要不然你把菜车交给我吧。 姑娘，你行吗？ 我都跟了您那么些天了，我就按照您教给我的办法，我试试好吗？ 好吧，春秀啊，对待顾客呀，要热情，要耐心，遇到什么事儿呢，要沉着，明白吗？秤放在那儿了啊，我去开会， 好， 一会儿我叫个人来帮你啊，我 去 了啊， 好嘞，好嘞。 你管腰秤，我可就管推车啊！ 啊，那好吧，小崔，咱们快走啊！ 走。 我要闯，可怜红心跳的地。 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。 家里享清福，田地不足以走养狗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着小车大街小巷口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，想要搞定这一双小手，一分又不少，还有 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。 欢迎您提意见。 春秀，哎，送菜来了。 送菜来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这是 他买菜不守次序，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 就是，全部排队。 这菜是给咱们大家伙送来的，给全胡同送来的，你一个人要包了，你问我们大家伙同意吗？ 不同意，不同意。 这买不买的呀，倒是没关系。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哎呀，你们商店还称什么啊？无满意，就这头一样啊，我就不满意。哎、 等你满意，那得紧啊，大哥。 是啊， 等你满意得紧。 我呀，我跟你没话说。我呀，我找你们商店售货员，哎，经理呀，我提意见，请我。哟，刘经理，刘经理，您可来了，您快瞧瞧吧，你们商店售货员张嘴骂人，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有的售货员张嘴骂人，你们骂人，你是讲理？ 行了，您先别生气啊。售货员有缺点，回商店我批评他。您不是想买菜吗？ 对， 先给您腰啊。 不行， 不行， 那不行。 快给您腰， 刘经理 腰啊。 刘经理，他等富贵想买菜，他不排队。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。 不行，这种菜，哎，我听什么意见呀？我不买了，我不买了， 这哪成的？ 你真讨厌！ 回家去，干什么不成？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！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 这事儿不赖春秀，赖富贵香不讲理。 就是， 赖富贵香。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防着高中不考，受这份洋罪。我不能让他干下去。 别难过啊！ 街坊们，快来买菜吧！现在开始卖菜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排队排队 买菜。 家里边又唱了《空城计》了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妈，干嘛？ 你有时间吗？ 什么事儿？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 说吧。 哎，爸，我们共青团呢开了个会，给您提了几条意见。让我转达一下， 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 您拿本记一下，我怕您忘了啊。 好，好，说吧。 哎。 经理通知天子信，我把意见对您。 身上有多轻，对待工作不积极，办公就在楼上坐着，鞋袜子从来就不沾你，群众劳动并不像甩走你掌柜的，小翠的工作出差错，你不打报告我心派了那潘有才小业主拉关系送酒菜，他专门送给那有钱的，这件事违反政策违反纪律，希望您仔细来分析。说革命的工作有高低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耽搁了你？您总是跟党的要求有距离，不识祖全体的团员提建议，希望您赶快解决思想。 您记好了吗？ 记好了。 那您好好考虑考虑，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告诉我，我好和同志们交代去。 哎呦，好，你小子也敢整我，大球整我。哎呀，二三四 八，您喝茶不烫。 哎， 爸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哎呀，我正在考虑。 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听说您逼着春秀自动辞职，这件事儿您做的可不对呀、啊！要让王书记知道了，他一定不答应。再说了，我大哥要是知道了，他也得来信批评您。爸，您看现在咱们商店哪个老职工不认为干商业那是个光荣的职业呀、啊？你也是个老职工，可现在你也应该有个入党的要求啊！这轻商的思想啊，您就是得解决。 还说。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嗯，我走了。 好，哼，真好，你也带头来整我。哎呀，旧社会我吃了多少苦，我受了多少罪，我都是为了什么啊？我不是为了你们，你如今带头来整我，我真是白养活你们了，我真是白养活你。 哎，跟谁呀、啊？这么大伙啊？ 我就是跟你呀、啊。你干嘛来了？ 我找春秀啊。 找春秀，找春秀。我问问你，商店的小青年你是怎么教育的？ 怎么回事啊？ 怎么回事？儿子带头整爸爸。 就为这个，那要是爸爸落后，儿子帮助他进步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 你也说我落后。 老哥哥，这两年商店里的新老职工都在进步，可是你呀，进步不大呀。咱俩是30年来知心好友，老弟兄理应当互相分忧。近日来我看你总把眉头皱，一说话就发火，别别扭扭，处处不对头。依我看是你的思想深了羞，我今天特为给你来擦油。 老王，你说说我怎么了啊？解放以后三堂五反哪枪用的我？ 解放以后你有很大进步，这个我们承认，咱不说这个，就说潘有才卖韭菜这个事儿吧，这可是违反政策的，除了你谁能允许他这么做啊？ 我有错我检讨，说我落后就不行。 你还觉得怪不错的，你自己说说你自己到底怎么样。 我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 嘿， 就冲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说你落后，你的思想落后于形势啊。大跃进，形势发展疯狂宇宙，你远远地落在了现实里后头，送货上门你反对，给职工解决困难你摇头，当号召号召咱们干部参加，你领劳动你稳坐钓鱼台，揣着那俩手不下楼，小春秀参加工作你撤退，说什么给你留家把脸丢，潘有才违反政策卖清酒，执法犯法有你老刘，商店里新老职工人人跟当走，唯有你背着那包袱打转悠，你就看不见祖国的建设辉煌成就，你也看不见人人在鼓足了干劲争战斗，偏偏你满足现状落后保守，人家都骑上千里马，你还骑着一头老黄牛。 你少来给我把大帽子扣，我不听你那套瞎胡诌，难道说我的工作无成就，为商店我也曾夜不眠来日不休，解放前我和你一起反饥饿，解放后那样工作，坐在人家后头搞无法，打破情面我把奸商都搞，合影积极分子是我老刘，三十年老交情，你把我看不透，没功劳有苦劳，你把我的成绩一勾，就算是我的思想生了锈，用不着你王永祥给我擦油，你这些意见我难以接受，比起你的千里马我骑我的老黄牛。 你瞧说的好好的，这老脾气又犯了。老刘啊，咱们俩是同甘共苦30年的老弟兄，所以说我说话就不客气。不错，解放以后你有很大进步，三无反你是骨干，公私合营你是积极分子，这些个党一直承认。 嘿嘿，这不结了， 要不就提拔你当经理啊。啊，你就拿春秀那封介绍信来说，你把他撕了个粉粉碎也算对的。 那是我的错误， 就你这倔脾气不知道耽误多少事儿。就拿你儿子和女孩来说吧，谁不冲你这倔头啊？我是真不想看你。 哎哎，这碍不着你。 30年的老伙伴了，我可是一片热心跟你说呀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收起你那套好心吧。 哎，那我什么也别说了， 说了我也不听啊。 你起，老刘啊，我是想，啊， 不， 你啥？怎么了？烟都不抽了， 不抽。 哎，老哥哥，你是得好好想想。你看，你儿子是党员，女孩是团员，你这么大个岁数，连个进步的要求都没有啊！ 哎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你别往一块瞎掺和。 老刘啊，说句心里话，这两年我看你真是好了，扒了忘了疼啊。生活好了，日子富裕了，把解放前受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一笔勾销，你全忘了。 你说什么？ 你当我看不出来吗？ 旧社会受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。老王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提他还有什么好处？ 有好处，有好处。想想过去，看看今天，那是大有好处。咱们不能忘了过去，多想想过去会督促我们进步。老刘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小的时候， 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。那阵儿的日子 离开 马的好生活，到如今风雨俗世日子好过，你竟把以往的事情脑后搁，追求享受同安乐，思想衰退走下坡，仗着学习你冲滚，没事就看你的自行车，党的教导你不信，潘有才他说什么是什么，看不起人民的商人多，青年们要求进步，你左拦右挡往后拖，难道说你一心想走回头路，难道说你愿意恢复旧生活，难道忘了当年苦，难道你愿意受折磨，老伙伴为什么有错不认错，难道说你不想革命就甘心开倒车，啊我那胡同一老哥哥呀，啊 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，现在不辞而别走了，商店的同志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，临走留下一封信，你看看吧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走了。 大财大富小财小，说我没用，最好别用。没想到，我这两句话会给崔玉海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哎，刘宝忠啊，刘宝忠，你好糊涂啊！我找他去。 每天的花，扔下了售货员这个夏天的营生，他不辞而别地上店，保全他们崔家的好门风啊，好门风。哎呦，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那天呀，我本来想难为刘春秀来着，顺便呀也找过了小崔几句。哎呦，这孩子呀脸皮薄，挂不住喽，跑了。哎呦，这商店找哪儿找去啊？找不着了，跑了才好呢。哎，这小子呀，行，有骨气。 嘿，我看呐，这小子什么都有，就是没志气。 哟，赵大爷，您干嘛去呀？ 帮着商店找崔一海呢。 哎呦，赵大爷，您多管闲事喽。 行了，我不跟你瞎惹惹。我呀，找崔一海去。他准是上动物园了，看狗熊翻白眼呢。他 哎，等，您干嘛去？ 找崔海去啊！ 您上哪儿啊？ 动物园。 我也走。 你上哪儿去？ 送小远。 要吃去。 行李我拿走。 小崔，这些天你跑到哪儿去了？ 逛公园遛马路呗。 你发疯了？ 春秀，我承认我思想有问题，可是售货员的苦我实在是受够了。 你胡说，咱们都是青年，说出这样的话你也不害羞？ 春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 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你知道吗？你走的这几天，商店里的同志到处找你，王书记为了你的事儿，都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，你还不好好想想？ 想拿走行李离商店，到如今弄得我进退两为难。王书记他平日对我关怀处处好，我把他的教导丢一边，是以做错将错就错，如若是碰见他，我有何话言？ 找个小崔吧。 崔海， 小崔呀、啊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大伙可着急了，回来了。 我都劝了他半天了，可他还是要走。 崔啊，这儿有一封来信，你看看。 又是批评？ 你先看看吧。 向阳商店党支部转27号售货员，在本月5日，我到商店来买东西，把钱包丢在了你的柜台上，里面装着50块钱，这是我1个月的工资，多亏你把它收了起来，又还给了我。你这种拾金不昧的崇高风格，值得我向你学习。你们的商店撑得起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商店，你不愧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售货员。 你要是再不回头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没出息呢。 王书记，我 哎，小崔啊，青年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啊？不过你不辞而别，让商店的同志找了好几天，这个事儿做的可有点荒唐啊！ 你爹妈 可着急了，你母亲昨天还亲自做了个检讨呢。她说不应该用旧社会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新商业，没想到这个思想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坏处啊！女孩同志，莫悲伤，你今天回商店，人人高兴，个个喜洋洋。好比知土的羔羊归了正母，但愿你认清了方向，再莫彷徨。怎怪你不认识商业工作，怎怪你把商业看成下贱行，旧社会那些老爷太太高高在上，学商业当吃菜眼康，千百年的习惯势力心要作怪，你对这剥削意识没有地方，你不曾吃过怎晓得那是荒年那是唐，老职工人人有一个血泪史，到如今当家做主拼死胸膛，我们爱商店如同爱护眼珠一个样，商店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的荣光，商业为城乡交流做纽带，商业为工农联盟架桥梁，咱劳动换取人民新欢畅，咱劳动促生产繁荣富强，看全国多少青年成群结队走向自己的岗位上，下农村进工厂，自编江跨海洋，入深山探宝藏，苦学苦练苦钻研，干了哪行爱哪行，你服从革命服从党，意气风发放光芒，聪明能干有理想，怎能够当逃兵的黑枪，女孩呀抬起头往前方，跟党走莫彷徨，别辜负这好时光，学习青年好榜样，做革命 命的接班人为商业增光。 王书记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一定把您的话记在心里，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用的螺丝钉。 你本来就是个好小伙子嘛，怎么样，还走吗？ 不走了。 好，收拾行李归队。 哎， 小翠。 刘经理。 小翠、啊、 刘经理， 哎呀，你可回来了。 刘经理，全是我的错。 哎呀，小翠，这都怪我呀。 不不不，都怪我。 小翠，咱们老一辈少一辈的可都要加强思想改造啊。 小翠，我帮你把行李拿回去吧。 哎， 走。 刘经理， 快 去 吧。 我去了啊。 好。 哎，刘经理，咱们的货到了，卸车吧。 好啊，为了大伙儿过好节日，咱们加紧干他一阵子， 就走吧，走。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越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，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越剧唱段，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，他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，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。 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情探选段《行路》。 走哪 我心学是啊非，在江家做大哥为你的王妃，他在那三外楼扎成双作对，杀得我娇侍女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万里。哎呀彩呀彩呀，今夜晚官叫你到山前喝彩。 刚才是傅全香演唱的《情探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吕瑞英的演唱。吕瑞英是50年代成长的著名越剧演员，她在袁雪芬原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刚柔相济的演唱风格，请欣赏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《出征》。 他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朕，那王伦一见气不愤，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他口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云，守太君为国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个包朝臣。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 你们听，你们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啊？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老祖宗，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。 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靠近。我咋也能咋相见，死了也哭怎懂闻。老祖宗啊，我天下百万无数情，待求你妹妹懂事生。 刚才是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最后呢，请欣赏金靖演唱的《携手印》选段《三杯酒》。《携手印》是著名演员戚雅仙的代表作，说的是王千金和林昭德的爱情故事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我两糖瓜团圆圆的面包点心，看包嘞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，我该干了， 那边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，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